优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呐、啊！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10号的早上7点钟了喂。 是的， 很快的。我觉得说，接下来我们又要打羽球了。 呀、yeah, ，没有错，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呢，续上次我们一起打 Big Ball 那个氛围太棒了啦。 哎，那个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嘛，对不对？ Wow, 哇， 我就说时间很快啊、重点是我们已经是飞到去7月10号了。你看，我们再多、10多20天就。都到8月了， 是的， 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快、我觉得真的今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啦， 每一年都越来越快。 是，然后昨天我们在勾线的这个 IG 的也看到讲说我们哎，就是前几天不是有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Challenge man、 yeah? 然后呀就这个回顾了，就 highlight video 这样子，各位可以去到我们勾线的这个 IG、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哎，就是啊、影片啦哈，然后呢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有看到自己的话， 喂，说不定你就在里面哦。 对呀、如果讲说下次我们还有办这个 K-pop Random Dance Challenge， 你会不会来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有要跳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啦，说不定我们可以安排一下这样子呢，对不对？ 赶快去到国选的 IG 观看这支影片吧。 没错的，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国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前几天我们看到很多 posting 的这个、韩国的 Water Bomb 啊、就这个水上音乐节了哈。那这个Water Bomb 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佩珊呢有到现场的，是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哈。那自然啦，这个水上音乐节就很多玩水的活动啦，这样肯定就会出现水枪，对不对？ Yeah? 那因为呢，今年这个 Water Bomb 啊，也是跟去年一样啦。其实去年我也有去 ，OK， 在韩国的他们这个 Water Bomb 呢结束之后啊，很多人把这个水枪就用塑料做的水枪啦，就直接留在现场，就造成了有很多的垃圾， yeah? 让网友们呢谴责讲说。哎呦，这个垃圾你放在那边，然后又不环保这样子。 对， 之前不是讲说要回收再利用吗？再捐赠给环保团体吗？这样子的。 呀，很多人就会觉得是浪费这些资源的。但是呢，哎，根据这是官方就有说到，其实这个 Water Bomb 的活动呢，他们是有再利用、再使用，然后呢，而且捐赠给这些环保的团体的，就是这水枪的部分啦。 对，但还是有很多韩国网友讲说，哎，真的就是下一次，就直接活动提供、活动收回就好了，不要全部人丢在那边这样子。又好像感觉不是很卫生，你知道吗、每个人又带来过又丢在那边这样子。反正第一他们本来就对玩水这一块呢，很多人讲哎呦浪费水啊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时候适当的就是怎么说呢， 利用或者使用是 OK、可以被接受的吧。 啊，对，就是一年一次这样子，我觉得还是理解、就好像泰国有就是 Songkran 这样子的概念哦。OK， 但就平常日常不要浪费水就好了，刷牙不要一直开着那个水了哈，洗碗不要一直开着那个水了哈， 就在平日呢就要节约用电啊用水啊。 对，然后就一次了哈，马上来听个 bio， 来自赵露思的有你在，是这个选 Beyond 呱呱练习生， 有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看到 ENHYPEN 成员啊，我们看到呢松混呢他之前在就是直播当中就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啦、就有打错字，因为我们看到韩国 idol 很常呢都会在 Weverse 啊等等这样子的平台跟粉丝有一些私底下的互动啊，或者讲说犯傻这样子的，但是因为当时呢是想跟粉丝讲说 good job OK、但是写到另一写字啦 OK， 这个应该是电话的 autocorrect 啦，我觉得 呀呀呀，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对，就是 autocorrect， 然后呢就变成了另一个字，然后呢就让网友们误会了 OK， 让特定国家的网友们误会了，然后就骂了他，然后呢讲说他涉及这个文化敏感问题这样子的。 对， 后来他也讲了，其实他完全没有发现， 对，因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嘛，然后他就看到原来原来大都那么的发表意见了，或者是大都有指责他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有透过呢这个平台 Viverse 澄清说其实自己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恶意哦，他真的是纯粹发错字了，就 autocorrect 了，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他就说未来呢会更加的注意。 你要知道哦，我们手机经常 autocorrect 的，然后你有时候真的没有看到的，因为你按 send 哦，它会自动把你 correct 了 send 出去，然后 你不会看这样仔细的吗？ 而且有时候我们 type 字呢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我们一按完呢，我们就立马放发送啊，所以它就 auto correct 时候来不及的，因为不是每个所有的社交平台它都可以 edit 那个 message。 对，体谅一下他吧，对不对？没事了哈，我们都会写错字的，就是他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各位就原谅他了哈。OK， 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Ed Hyphen 的 Bad Desire with or without you，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勾选 Magic Hour 的 YY 妮。如果你热爱唱歌，但是只能在厕所、K 房这两个地方唱歌，没有一个平台给你展现你的歌声的话，没关系，那你就不要错过新秀崛起吧。勾选为指定电台 Astro 新秀崛起吧网络甄选已经开始，浏览勾选 IG 了解报名详情。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呀！今天我们说到啊 ，Like Jenny 这首歌曲，在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勾选 K-pop Random Dance 嘞，哇，真的引起很大的回响，每首歌都有人出来挑了，但是 Like Jenny 这首歌是全部人出来挑。 对，因为我们 MC 私底下也是全体一起练这首歌，但是难度的确是有在线的。 对，然后我们出去准备要跳的时候，我看到哇，全部人涌出来啊，真的几乎是全场80%的人都会跳 Like， 果然看得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跟一直有平时在练习的这个程度， 证明说这首歌 quality 非常棒啊！我们看到填词人是谁呢 ？Zico， 哇 ，OK， 就之前跟 Jenny 唱这个Spot 的啦哈、嗯，那现在呢，他就公布了，就在访谈上面了，公布了讲说他当时写词的时候自己录的 demo， 一起来听看吧。然后其实我仔细去看他的这个中文翻译了，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这个词， 怎么说 真的很劲。 他是讲述什么？ 就是讲讲嘞，你没有资格讲我这样子，就是我就很帅，我 就 很拽，我就做自己，我就是最棒了。可是他不是以那种很低级的方式讲说，我就是帅啊，或讲说以前那种我炫富啊等等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是高级的， 有可能就是以比较自信的这个角度出发吧。 重点是他这个是拿那个 speaker 怼着那个麦给他录收音啦哈，所以可能会有点萌啦哈。各位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也有一些影片呢是有翻译的。 对， 马上我们来听 Jenny 的 Like Jenny 写这个选。 Beyond Trend， 好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昨天我们就看到在勾选的 IG 上面有全新的影片上线了哈，就是这个勾选校花2025，我们配合这个 campaign 呢、就去到了各大校园去寻找最美的校花，然后把花送给她，然后推荐她参加，就是我们勾选校花2025这样子啦。 对， 来听看这个影片怎么你怎么你看到 没有？我就想到那楚英很好笑，她就一直自己在那边转圈圈转到自己的 主要是因为我每个人呢有各自的任务，就是可能你看这个人你要给他花生，你要跳舞啊，你要 wing 啊，你要转圈啊，这样子你要唱歌啊。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Hello，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慧庆。 我们是来自勾选的，然后我们是在寻找这 potential 的校花这样子，然后我们觉得你很有潜质。我们即将会有一个 audition 这样子 ，OK， 你愿意参加吗？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参赛者吗？ 时间 OK 的话就 OK 哦。 哎，很 steady 啊，这个女生果然美女都是你知道了。 何止有颜值，更有爽快。 OK， 那再次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校花活动了哈。那这一次勾选校花2025呢，战略伙伴呢是大嘴巴 Karaoke 啊，然后呢有 Clans SK Jewelry 还有 MOG 联合赞助的哈。从7月14号开始呢，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勾选校花2025啦。 是的，那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然后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 ，OK， 不要学我啊，我的座右铭是 You only live once 啊，你们自己去想另外一个 ，OK， 然后 hashtag 呢勾选校花2025 ，hashtag 勾选校花2025，以及呢 tag 勾选还有 Lock Speaker KTV 的 IG， 然后确定呢你自己的 account 呢是 public， 这样我们才看得到你啦。 没错，然后呢如果入选的话，我们小编就会 DM 你啦，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海选活动，那分别会有4场，每场呢会选择2位校花晋级决赛这样子的，尽早报名就有更优先的这个机会晋级了哈。当然如果你有朋友想要参加校花，或者说你觉得说他很适合参加校花比赛的话，赶紧推他上来好不好？我们7月14号正式开始报名，等哟，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电锅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 Rising Hour。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优选渣渣考核官， 优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 刺激咯， 这个跟朋友跟爱情有关的。 OK， 你的好朋友，假设啦，你的闺蜜啦，你的兄弟啦，跟你已经和平分手了的前任在一起了，你该不该跟他翻脸或者绝交呢？ 呀，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好朋友跟你的 ex 在一起了，这个关系属实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小尴尬。 对， 还是你自己本身觉得有点被背叛， I don't know， 你们自己本身能不能接受呢？赶快 WhatsApp.com DG5G 号码 0169988889， 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是的，以 Circum DG 配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什么啊 Number Satu 啊，等你的分享哈，0169988889。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前任在一起了，该不该翻脸或者绝交这样子嘞？小的个选 Beyond Trend 贴，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哈，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前任在一起了，该不该翻脸或者绝交呢？ 嗯，是的，我自己本身觉得说，如果换位思考 ，OK， 今天你在一起的对象是你好朋友的 X 的话，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一样啊， 什么？你讲一样是想说一样没有问题嘞，还是想说只是调转过来一样？ 调转过来一样，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简单来说， okay.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哇！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话，你都要感谢那个他的前任，你知道吗？ 有没有想过那个种树那个人不是很乐意这样子？ 那个是他的问题。我们觉得要以一个敞开的这个心怀。 如果讲说那个种树的人是你。 我也 OK， 所以我觉得还要谢谢我啊，毕竟我让他，他现在的那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呢，以更成熟的那一面的跟他在一起。 你会懂是跟你在一起过后更成熟？ 肯定啊， 可能， 毕竟我那么优秀的人，肯定会教育他，是不是？ 哇哦，绝交！ 怎么绝交？不用绝交的，你想看啊？你们就是一起 share share 的吗？ 没有，讲的是跟你报。 我觉得没有问题 的。什么叫谢谢撒啦谢谢， 就是不算谢谢啦，谢谢是在同一个时间嘛，毕竟你们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就你要感谢他，要不然干嘛要绝交。 所以你觉得是没有问题啦，就是你的好朋友闺蜜他跟你的前任在一起， 对，他反而谢谢我哎。 然后过后你们三个一起出去这样子，这样 不用一起出去的， 不会尴尬咩？ 不用出去啊，就他要谢谢你就好了。 Yeah. 不用绝交啊。 OK， 你要跟他说谢谢。 你的想法跟 Kelly 一样吗？如果是一样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如果不一样，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啦。我 support 你 ，OK？ 马上 WhatsApp 进来吧，马上来听 Sasa Blue 的对视，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你会不会介意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前任在一起呢？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你会跟他绝交或者翻脸吗？ 是的 ，Kelly 凯欣觉得不需要啊，因为毕竟他跟你在一起，就他 be a better person， 然后跟其他人在一起了。你要那个你的好朋友要谢谢你啊，你们就打好一个关系。 Okay, 谢不谢呢？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点是我不懂女生啦。可是男生呢，我觉得男生啦之间其实是有一个 bro code 的。 哦， 什么是 bro code 呢？就是讲说今天我不会去，怎么说接近我 brother 的女人这样子。 可是如果分手了那没问题啊， 可是 你不是 分手了 介入别的感情， 曾经也是他的女朋友嘛，对不对？ OK， 你觉得是男生，我觉得不能男女这样来分。 没有，我觉得男生之间有个 bro code， 所以我不懂女生，我不知道女生。 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男生呢、啊、 我所了解的啦、哦、我身边所有的男生， 我觉得女生的话会尽量避免了，但是如果真的避不到的话，那就呀。 我觉得男生之间，我身边的朋友圈呢、啊，哈，是一个 bro code 的，就是朋友的女朋友来是完全不会碰，哪怕讲说分手了之后，我们也不会的。 没有，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如果没有啦，真的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很难做朋友了，不然那个你 violate 了那个 bro code 哎、欸。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尴尬。 对啊，或者想说很奇怪，我觉得很奇怪，真的。我以前哦，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啊，她跟班上的三个人在过一起，超尴尬， 哇， 超尴 尬， 这女生也太厉害了吧。 那三个人最后就没什么讲话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我不提倡这个风气了，我啦我不提倡了。 OK， 你们自己本身又觉得会不会翻脸，会不会绝交呢？如果处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种关系之下，赶快 WhatsApp Sakam Digifyg 号码0169888889 跟我们分享吧。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卡西。 听过的歌曲哦，来自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勾选渣渣考核官 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如果你的这个好朋友跟你的 X 在一起了， 哎呦， 绝交，会跟他就是翻脸这样子吗？ 这复杂的关系，到底这位网友他会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看一下。 哇，这种情况不太能接受吧，就很尴尬，而且就感觉怎么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情况出现。会不会翻脸或绝交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但是我一定会疏远这个人。 疏给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哦，疏远。 对， 没错，要疏给这个人。你不可以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就最顶了，就最棒了。 没有，我就觉得其实尴尬的点哦，不是在于那个关系，是在于哦，你曾经有可能跟你的朋友诉苦， 啊、 或者是讲述作为男生的好与不好， 或者看过你们碎碎这样子，就很乖耶。 然后变成现在你是看着他们碎碎的， 撒拉耶。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原则问题啊， okay. 就是我不会啦，反正我是不会跟。 没有，这是三观的问题耶。 我觉得是原则了，我的原则就我不会跟我朋友的 X 在一起，我不会跟我好朋友的 X 在一起了，就普通朋友就算了吧哈。 那我想到了， 我的好兄弟这样子，好闺蜜不， 你们不要。在一起了才绝交，你们先绝交了再在一起， 哇， 那你们就不再是朋友啊。 哇，卡巴啊，你们也是 找到漏洞是不是？ 卡巴啊， 所以你们就因为其他事情先绝交。 如果在什么情况认识，你好，我是谁谁的男朋友，我是谁谁的 男朋友，对，没有，你们已经绝交，没有必要再来往了。但是他不会觉得说啊，或者是我不会觉得说你是因为这个男生而跟我分手，就跟我们绝交。 你的脑洞子很大， 很厉害吧？ 对啊， 耶耶耶！ 我实在想不到这样的东西。来听歌，来自郑文泽的《顺》啊，首都歌选 Beyond 呀，马上来聊关于这个话题。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要说到的呢，就是你可以接受你的好朋友跟你的 X 在一起了吗？ 嗯 ，Kelly 凯欣本身是能接受的，但是虽然说有一点小小的尴尬，但是如果你爱上那个没有办法的呀。 Sorry 啊 ，IWA 啊，哈，所以我一开始 set 的这个，就是场景也是讲说你跟你 X 是和平分手的。 嗯，对，和平啊，你就应该祝他幸福啊。而不是直指他幸福啊， 不直指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讲嘞，我觉得我的 X 啊，就假设说我在这个情景里面，我的 X 我觉得没有什么 OK， 他也是问题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是 brother 嘛，对不对？是不是？ 对， 如果你知道 OK， 你跟这个人分手了， 我觉得他不能分有没有问题跟对或错的这东西。 我啦，对我来讲啦，如果 OK， 比如讲说我跟这个人分手了，然后我去就是追他的好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会有点怪怪。 未必是追啊，他们有可能是情到浓时，还是突然间。 没有，如果我是主动去追了，我觉得有点怪怪，就是好像我现在跟 OK 女生 A 分手，然后女生 B 是她好闺蜜，很好闺蜜，我去追这个女生，很怪耶，很怪， 不要追， 我自己接受不到。 我们 attract。 哇，你反向你卡巴哎，现在卡巴哎， 我们 attract OK， 你还 gang， 所以下次如果你发现到 Kelly 开心跟你打颜色的话，他在 attract， 我不是这样的人，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节目上跟私底下是截然相反。 Okay、他没有这样心机啦，唯一心机的是在这部剧里面的男女主哈， 《 锦绣芳华》这个古装剧集呢，我们就看到有杨紫还有李现呢就共同出演了。讲到何为芳还有蒋长。我们来听看这个预告片吧。 累吗？ 与看到秘密却不问秘密为何的人朝夕相伴，怎么会累呢？ 你活着便是罪过。 好多很心机的对白， 罪过。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好朋友的 X 在一起，你肯定是罪过。 那我没有这样讲啊。OK， 这部剧呢，从7月9号起，也就是昨天啦，就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了哈。那《锦绣芳华》呢，每个星期一到五更新集数的，可以看起来哈。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周杰伦还有派伟俊的 Six Degrees， 这个选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 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近年来，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少人一个不留神就陷入了骗局。我们来听听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商业罪案部门的 Inspector Law 教你若被诈骗后第一时间可以怎么做。 告诉我们，还是你拨打热线，就是打997吧。然后我们的997的部门就是会很像一个 emergency button 一样，就是他会 face 他的户口，然后我们就会他的钱就出不到去，也进不到去了。 一起提高警惕，不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这一集的勾炫，不信你美不起来，看完后我都想要入手几副眼镜了。Kelly 凯欣分享了什么样的眼镜能让自己的造型加分。 再来呢，就是这个彩色韩系的气质方框眼镜，它基本上是素颜必备来的。 赶快到勾炫 IG Reels 观看影片，把小贴士学起来，相信大家每一次出门回头率一定百分百啦。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Kelly 勾炫西西应援队， 勾炫西西应援队，9点了，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到一些好消息了哈。 是的，在昨晚的时候呢， Kelly 凯欣本身就去看了 Superman 的这个首映礼。 没错，好看吗？ 好看啊，不错啊。我觉得有可能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纯粹的东西、uh-huh.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在这一部的 Superman 里面呢，男主呢他饰演的角色比较像是邻家大男孩， 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啊。你看你讲到都因为太帅了是吗？ 太帅，然后梗到我自己了 okay, 然后我就觉得说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你看看到帅哥我就会喘不过气。 所以昨天你有觉得说就是这一代的 Superman 你喜欢吗？ 我觉得是看， 因为它这个是新的，就之前当然也是有了、嗯、但这个是全新推出的系列。然后呢就我觉得还蛮怎么说呢，复刻以前我们看到 comics 的时候，刚开始很以前，而且1970、60、70这样子的一些、就这个元素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它很纯粹，因为它的整个初衷呢就是说我就是要帮助这个地球上的人。 对啊， 然后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恶意，而且它能救一个是一个、 啊、就是之前在 Justice League 的时候我们看到 Superman 被复活嘛、嗯、然后那时候还蛮恐怖的，因为你想象一下 Superman 啊这么就是无敌，他变成坏人会是怎样。 哇， 是不是想象不到嘞？ 我也不喜欢 嘞、欸，想象不到嘞。没有，重点是没有人可以 defeat 他，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你知道吗？所以呀、最后是他的这个就是另一半唤醒他，然后 呀，所以我觉得整个故事线也还蛮不错的，因为他也有其他的这个朋友们啊、也是有超能力的，就有帮助他，甚至呢，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呢，是他叫做口袋宇宙。 OK， 哦，哇，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呜呼、 啊， 我暂时不能爆雷 这样子了哈。 对， 再讲就剧透了，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Superman》这部电影。然后跟我们讲说，哎，你喜欢这一代的 Superman 吗？还是讲说，哎，你喜欢之前的这样子？哈哈，因为这个很多人讲，我知道有辩论的，对不对？ 是是是， 跟我们分享啦，0169988889，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Goshen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 Goshen 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勾炫西西应援队啊，今天要继续讲的好消息了。各位如果有开心的事情，随时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来跟我们讲的，我们随时洗耳恭听。OK， 呀、yeah, ，就是呢，有一位网友呢，他自己本身就 DM 我 ，OK， 就是说，这位朋友叫做诗璇、 嗯， 他就说他就是上班的时候有一点赶时间了，然后呢，那个电梯差不多那个门要关了， uh-huh. 没想到里面的人呢很好心，就帮他打开，然后让他赶上。对、 哦， 因为你要知道有些。corporate tower 这样子 是很高楼，你知道吗？ 哦， 哎，去到20-30楼。 我以前大学是这样，我以前大学最高楼要去到的是19楼啊，应该是 很高哎。 然后我们的 lift 永远都是满的， 真的。 然后以前我试过那个 lift 停电，我们要走路上楼， 哇， 很刺激。我们上课全部人是流着汗上的。 哎，我上课我真的很讨厌乘坐 lift 哎。 对， 就很累。 就是你如果是那种 peak hour， 就你吃完午餐之后要上 lift 那种啊，就全部人要等。我试过排 lift 排半个钟。 啊 很夸张。 我试过排队排一个钟 啊，所以就最后如果有人帮你顶着，你就可以进到 lift， 又不用等这样久的话，哇，这样真的很清醒。 要谢谢他， 尤其是只有可能一两家 lift 而已， 真的 啊，他上去二十多楼又要下回来样子。 我以前那个 building 哦，就大学 building 才有四个 lift 耶。 四个 OK 了，算多了哈。 没有很多人早八的时候超级无敌多的，那个排队排到我学校外面那 种。这样就六点先打理上去先， 不能 在上面睡觉， 睡觉比较重要。 在上面睡觉咯，哎，有人是这样子的，早点到了早点睡先，就不用烦要等 lift 啦，找 parking 啦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要预好自己的时间，千万不要迟到了。 没错的，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实习应援队。讲到好消息，除了讲说人家帮你 hold the lift 之外，还有什么呢？ 就有这位网友呢，他 WhatsApp 进来说，他自己本身每天都很需要早起。可是没想到呢，他的闹钟呢，在响的前一秒呢，他就自然醒了。 他就是他闹钟还没有响，他就醒了这样子。 有可能前一秒就他就是醒了，他就可以自己掌控人生，然后呢就按掉那个闹钟，你就会不会被闹钟的那个声音吵醒？ 什么很有成就感是吧？ 有哎，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吗？ 我不会，我会讲说，哎呀，中午不要给我睡到最后一秒啊，还没有就要醒来的最后一秒。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早一点起来，你就是 OK， 那我就按掉先。 要么就早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不要早个一秒，不要早个一分钟，因为一分钟我没有办法睡回。 那你宁愿是自己不小心早起了，还是 不小心早起 闹钟叫醒你？ 就是比如说五点半要起来，我五点十五分起来了，哦，我还可以睡到十五分钟。 哦，就人生的幸福时刻。 或者想说啊，我今天可能九点要醒来，我六点起来过一次，醒来上厕所，然后回去睡，哇，回笼觉很爽。 对，我就觉得好像自己赚到了，你知道吗？ 对，你看我们的感觉跟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他是掌控了人生啊，我们是赚到。赚多几个小时睡眠呢、赚多十五分钟睡眠呢，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啦，你五点半要醒来，你调五点的闹钟 啊，干嘛 你叮然后起来 干嘛要弄自己那么 suffer？ 我又有多半个小时可以睡耶，然后就睡下去 了。我告诉你，如果每一天都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怀疑人生。 OK 啦，还好啦，就有一次啦，一个礼拜一天哦。 哇，干嘛要这样弄自己呢？ 要权衡利弊一下。 哎呦， 好啦，来听歌，来自梦然的少年，这里个选 Beyond Trend， 优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好消息呢，是昨天我去到了这个玄来真好玩，也就是 ASO 呢，首当这个玄学节目 OK 真人秀这样子啦的一个节目的发布会 OK 然后 基本上这个节目是在说什么 就玄学咯我 有一个例子吗？ 我之前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啦，我是很惊讶的，就是想说哈，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玄学 OK 怎么找我的 OK 是就没有人了是吧然后去到那边才发现原来其实你越不会会越好玩，因为它里面是以游戏的这个方式呢去让你进行，比如说看面相，我们在他们有拿了这个行业或者说 production team 各种人的这个眼睛，他要让你去选哪一个是社牛，哪一个是社恐， 哇， 哪一个是恋爱脑，哪一个不是恋爱脑， 透过眼睛就可以知道那么的厉害。 是，然后比如说他会给你一张图然后呢一般上我们听过最多的那种风水啊，就是想说工作的时候不要坐在横梁下面嘛，对不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进门之后你进门的那个空间叫明堂，它必须要亮，要通风，要整齐，如果那边是很乱的话呢，这样你的这个整个运势气场也不会好。 那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一定要看起来，为什么呢？你看可以透过眼睛辨识到这个人的性格，对不对？ 对。 那有没有办法呢透过眼睛来鉴定呢这个男生是不是渣男？ 也可以， 就让我在以后的这个爱情的道路上呢少走一点弯路。 其实也有根据 厉害咯。 那另外我学到的是在做生意啦，就你开店啦对面你的门口不可以是十字路口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流走然后你的 counter 也是有根据啦放，然后你这个排位也是有根据， 所以大家 反正就听了很多， 了解更多的话就肯定要看这档节目了哈，我们期待一下 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去看一下，因为首先我觉得就要开做生意就是宁可信其有啦，对不对？ Exactly 然后如果讲说你真的需要一些你知道 package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分 享会 SME Vaganza 哈，结合了大师级专业分享，有真实成功案例，还有我们 MC 现场演示，重点是我刚刚说到的有独家广告配套优惠 呀呀呀。所以7月16号呢，在 Rofo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有 YYY 莹莹还有其他的电台 DJ 呢，都会在现场跟你分析说到底有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 是的，有专业财经主持人黄俊斌分享啦，马上到 astromedia.com.ny 报名，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哦。See you， 小弟哥选 Beyond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呢，接下来我们很快的就会跟大家去打鱼球了哈，有没有期待嘞？因为这一次我们是有啊这个。现金奖了啦，赢了的朋友呢整组都可以获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 那么多，这是跟上一次的这个比赛是有差别 的，上一次是完全没有奖金。 上一次是真的是友谊赛啦，这一次也是友谊赛，不过就小白啊，运动小白、或者说经常打球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一次 Goshen Go Go Go Olympic。OK， 在7月20号下午2点到6点钟呢，就会在 CPS 主办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举行了。 是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赶快呢上到 Goshen的 NY 报名参加吧，因为当天呢全体 GoShen MC 还有呢其他的 KOL， 比如说情侣档 Donut 成员呢乔文还有 Nick 呢，女生 Cathy Ham 还有 Sharon 都会呢在现场跟你一起打羽球哦。 是的，那就是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信心打羽球啊，我们也会有教练的，所以不用担心。 OK、 exactly. 还有像我讲的啦，有一千令吉现金奖，这样我觉得就来玩一玩咯。 OK， 当然要自备球拍。 OK 相信条规可以浏览 GoShen 的 NY GoShen Go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然后今天晚上我还会有一支影片上线的。 昨天 我去拍影片，然后就是我跟佩珊去打球也拍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蛮好笑的。他拍的是转场，我拍的是跟队友之间的默契，或者想说就是比赛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 Kelly 开心本身的影片会在今天的12点上线喽， 等下就可以看得到啦，期待一下吧。小哥哥选 Beyond Trend， 续勾炫校花2023广受好评，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强势启动， 勾炫校花2025。 由战略伙伴大嘴巴卡拉 OK 强势打造 ，Clans SK Jewelry 和 MOG 联合赞助。从7月14号开始，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赛级学生，就可报名参加勾炫校花2025。 哈，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 #勾炫校花2025，以及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请确保户口设置为公开。 成功入围的校花将会收到小编的私讯，前往指定的海选活动进行面试。我们也将分别在限定的4场海选活动里各选2位校花晋级决赛，把握时间尽早报名就有机会优先晋级。 下一位校园女神会不会就是你呢？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你学生时代最值得收藏的青春高光时刻。 活力全打包，都是热心好玩。 我是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助力团， 今天要说到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女团 Cat's Eye 的这一首新歌叫 Gabriella。听说这一首歌曲呢是关于一只猫猫的，不过他们在拍摄这个歌曲 MV 的时候呢 ，Behind the scene 真的很乱水啊，你看呢？我的天哪， 为什么直接打起来了？ 什么 概念？ 到底你们还好吗？ 没有，可是他们感情真的就非常的好，就喜欢打打闹闹，打是疼吗？是爱的吗？ 哇，这样子用了没 ？OK，、我们来听看他们的这个 MV reaction video 吧。 Turns out none of us are Gabriella. Whatever. It's okay. It's the cat. It's actually the cat. Girl, whatever. I don't care.It's not like I care. I really not care less. Yeah, it's literally not that deep. I don't know why you guys are making it so deep. Well, shut up! Stop talking to me! You guys are making it so deep. Whatever. Are you really gonna cry? Why are you fighting? Let's just watch the music. 到底是怎样？ 他们的开场跟有别于一般的韩团， 真的，你们打一下架，不如打是疼吗？是啊。 I don't think I've ever had that much fun in my life doing anything. Yeah, from filming that scene, like it was just. 他们有在好好的分析，讲说每一个 scene 在拍摄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在 Cat's Eye 的 YouTube、当然有这个 Gabriella Slow Reverb 版本来听看吧 ，Kelly 很喜欢的。 Hands off Gabriella, Gabriella, hands off Gabriella. 哎呦， 你不觉得这种版本就带一点那种小性感的感觉吗？ 对啊，听着是哎，会跟这一起要 律动起来， 要 wave， 我就很爱啊。 对啊，那你就跳一跳、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 因为我也是小性感， 大性感。 不要不要，我觉得小就够了。 你是非常大性感， 我是大甜妹。哎， 性感跟甜妹没有关系。 Sorry， 可以的吗？我可以可盐可甜啊，可辣可甜啊。 你说的对。 对吧 ？NSDD，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Cat's Eye 的 Gabriella， oka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酷炫月月助力团， 酷炫月月助力团呐、啊！今天要说到第二首新歌，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有 Jasmine 张静雯呐、啊，她发了新歌了哈。那这首歌曲叫《也许我们都累了》， 我很累 是讲关于。没有啦，这个没有关联啦，不要这样。人家很 sad 的一首歌，唱着我很累， okay, okay. 我累。 我觉得累有不同的表达的意思跟不同的感受。 啊、这个的话是唱歌， okay. 我们来听看这首歌曲的 chorus。 也许我们都累了，也许我们都忘了，不然怎么会爱着爱着就变寂寞的恋人？ 看到 Jasmine 这样 emo 的， 是不是就是爱着爱着你就忘记你曾经为什么爱上这个人？ 对呀、啊哎，这个是关于远距离吧？来听看 Jasmine 的说法吧。 距离恋爱你谈过，远端录音你试过吗？ 前阵子邀请粉丝们参与 demo 选歌会，最终要发行的单曲就是它。也许我们都累了，带上我工作的家伙们。出发啦 ！OK， 可以去看一下 Jasmine 平时录歌是怎么样的啦。重点是这一次是远端录歌， 呀、 就 是比较少见的。 对，就是没有在现场，就是哎、就是一对一的录歌啦哈、啊，是有线上云录音的。OK， 想必比较挑战一点点。 对的，马上也来听一听 Jasmine 张静雯的新歌。也许我们都累了，希望各位不要累，不要我很累， 不会累，不会累， 是这个炫不用穿。 勾选月月助力 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第三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女团 Alit 的这首歌曲 Jealous 啊、嗯。那他们这一次发了这首歌曲呢，也有做了 Speed Up 版本的，是适合大家跳舞的啦。先来听看这个 Speed Up 版本。Do the dance 啊，像 Jealous 啊，都是比较电子呀、嗯啊、游戏风那种。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 就是、Gaming Arcade 可以听到 用这首歌来跳舞的话，感觉那节奏还蛮快的， 就是 很匆忙， 反应不过来 啊。 对，然后这次他们也有啊这个 Days 的 Photoshoot Sketch 啦，在他们的 YouTube 上线了。嗯、我们来看一下 Yuna 当时候拍摄的时候的分享。 现在这个是你的，오늘옷컨셉이되게진짜레이스도많이입고귀여운 귀여운컨셉이에요완전공주님처럼이렇게 他讲说自己穿的这个风格很像公主类，有很多蕾丝，然后是 QQ 的蓬 蓬 裙这样子， 碰碰的 对、 很可爱。Kelly 喜欢穿这样子的吗？ 我很少，没有，怎么可能？你去看我的 IG， 在校花2025就可以看到 Kelly 穿这样子的。 哎，没有，我穿的衣服是很优雅的，我已经选了。 真的吗？ 哦，对呀、啊， 我已经去， 我 去定 了、 啊。 对呀、啊，我是很优雅的，我是走优雅路线的。 哎、不要选公主裙， 干嘛？ 是公主欸、 我内心，我告诉你，我内心是没有少女心的。 难道你是王子？ 对，我是阿 man。我是 Kelly Man， 人家是 Superman。 OK，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首歌曲《Do the Dance》啊，已经破了21 million了，短短三个礼拜。啊喂！OK， 各位可以也去听一听这首歌曲，看一下 MV 啦，非常绿啊这个 MV。 喂，我们马上来听新歌。喂， 耶，有来自 Alit 的 Jealous Addiction Beyond Trend。 喂，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还有艾热的 Where to Go， 也是我们这一次 Go Show 媒体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KL 这边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 Cat 1 Cat 2卖光了，赶紧去到 mydoubookmysho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吧。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大爆，狗血 Rising Hour， 狗血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每看一集呢，我都在想说他到底呢讲了这么多集有没有进步呢？啊，说的就是我们这位同事李伟君先生， 觉得比较能寄托希望在他身上。 就是他的这个广东话了哈，就是从我进过圈以来已经啊四年了，没有进步过。 所以我比较担心那些哎，就是朋友们，然后被他施法的时候呢，会被施错法，或者是说错字。明明你想要 Full A， 结果还来一个 Full。or not pass 啊、就是 full D， 就是他要施法嘛，就听到要怎么说呢？帮他这个人呢，他可能也听不明白 broccoli 在讲 什么。对，结果施法无效。 古炫，请你走红毯第六集来听看。 broccoli 呢来到我的大学 Taylor's University Lakeside Campus 来寻找七月生日的宝宝，但重点是哎，配合我们古炫的笑话。所以今天我送的不是蛋糕，是花花。所以我们今天去找一下帅气、可爱、漂亮的七月生日的宝宝 ，Let's go！ 最近有没有帅气、可爱、漂亮的生日宝宝呢？ 哎，我觉得肯定有啊，比 broccoli 帅气一大堆， 比 broccoli 美丽，比 broccoli 可爱。 喂，不要这样啦，开玩笑的哈。 你 有 空啊 ？broccoli 还是很帅的 ，broccoli 你是最棒的， 而且还穿着西装哎、欸。 虽然你的广东话还是没有进步，可是你是最棒的。 对，你是最帅的。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听到你讲正统的广东话。 好难噶，我觉得。 亲切 very hard 啊。 嗯，我可以讲个广东话，同系我啊、 欸、你都系， 我真系唔识。 冇咩分别啊，但系可以惨啲啦。 咩？ 我仲听唔明啊！ 啊，就系、是、咯，佢啊，唔止唔会讲广东话，唔衰添， 唔衰啊！ 啊，但系我咧，我唔会讲广东话，但系我漂亮啲。 哇，完全听不懂讲嘛，没有关系，来听歌，有来自 Isna 的 Isna， 耶，小队个选比 较全。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歌的歌曲有来自林俊杰的《光阴副本》。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歌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如果你喜欢推理本的话呢，你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啦，叫《恶意》啊。 是的。 哎，我觉得我这样看 trailer 啦，我就已经开始有点烧脑了。 我昨天 说。啊，怎么 有点被强迫看那个 trailer 啊？是啊，因为你 因为我去看 Superman， 对，它、哦、就有广告嘛，但是我还是闭着眼睛。 没什么好怕，这个不是 不能， 这不是灵异事件。 我看到那些尸体啊什么之类，我一点还是会担心会做噩梦之类 的。OK， 所、so、以这个故事呢是讲到这个坠楼谜案了哈，然后就有人掉下了楼，后面呢就讲说，哎，这个记者呢在报道，那里知道呢被找出这个记者呢，他们说是杀人记者。OK， 究竟是不是呢？ Okay? 这个事态有没有越来越严重呢？有没有越来越多凶手呢？有没有越来越多这个受害者呢？ 你们就要上到国讯台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这个恶意的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国讯的 NY， 恶意将会在七月十七号震撼上映啦！你们准备好了吗？查出真相了吗？ 很奇怪， 我们就不适合啊。 好啦，今天星期四了哈，我们也马上要交班了哈，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 星 期 四， 然后明天就 TGIF 了，加油，撑着啊，守这个 Beyond Train。